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Hello， 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上天。数据安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一些敏感的数据，比如说重要的视频啊、音频啊等等。在实时音视频传输的过程中呢，如果网上传输的这个音视频数据是未加密的，那么黑客很可能就利用 Wireshark 等这些工具呢将它录制下来，并且还可以利用这些工具很容易的将它播放出来。如果这些音视频数据涉及的内容是股票交易或者是一些其他更敏感的内容的话，那很可能呢就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那对于浏览器更是如此，在全球至少有几亿用户在使用浏览器，这么大的用户量，如果通过浏览器进行音视频传输时呢没有对音视频数据进行安全防护的话，那么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既然数据安全这么重要，那接下来呢我将带你了解一下数据安全方面的相关概念。只有将这些基本概念搞清楚了，你才知道 WebRTC 是如何对数据进行防护的。目前对于数据安全保护多采用的是非对称加密，那这一方法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被广泛的应用。那什么是非对称加密呢？下面我就向你简要的介绍一下。在非对称加密中啊，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概念，一个是公钥，一个是私钥。它们起到什么作用呢？这里我可以结合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向你介绍一下它的用处。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小 K， 对吧？他有一把特制的锁和两把特制的钥匙。那这两把钥匙呢，一个是公钥，一个是私钥。这把锁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那就是用公钥上的锁只能用私钥打开，而用私钥上的锁呢那只能用公钥来打开。好，这样好了，正好小 K 呢交了几个异性的笔友，他们在书信往来的时候难免有一些小秘密不想让别人知道，那因此呢小 K 就多造了几把公钥，给每个笔友一把。当笔友给他写信的时候呢，就用公钥上锁，这时候呢就只能由小 K 来打开，那其他的人呢是无法打开的，因为只有一把私钥。这样就保证了这个书信内容的安全性。从上面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到，小 K 的笔友使用公钥对内容进行了加密，那只有小 K 用自己手中的私钥才能进行解密。这种对于同一把锁使用不同的这个钥匙进行加解密的这个方式呢称为非对称的加密。而对称加密是什么呢？就是一把锁一把钥匙，对吧？这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好，了解了非对称加密，接下来呢你就可以很容易理解什么是数字签名了。首先我们来讲一下数字签名是解决什么问题的。那实际上呢，数字签名并不是为了防止数据内容被盗取的，而是解决如何保证数据的内容是没有被篡改的。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结合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还是以前面的小 K 为例，他觉得自己这个与多个异性朋友交往这个太累了，他看破红尘想出家。那于是呢他写了一封公开信告诉他的这个异性朋友说，这个我有这个决定。但小 K 的朋友认为呢这个太不可思议了，他们猜测这个是不是有人冒充小 K 写了这封信。那小 K 该如何证明这封这个公开信是他自己写的呢？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将信中的内容呢做了一个哈希值，并用他自己的这个私钥将这个哈希值进行了加密，这样他的这个朋友呢就可以通过他们各自手中的公钥进行解密，然后解密后的这个哈希值呢与他自己这个计算的公开信的这个哈希值做对比，那发现如果哈希值是一样的，那就可以确认这封信确实是这个小 K 写的了。那数字签名实际上就是上面这样一个过程，在互联网上很多信息是公开的，但如何证明这些公开的内容确实是发布人所写的，使用的就是数字签名。在数字签名中呢，我们是假设小 K 的朋友们手中的公钥都是真正的公钥，如果这个假设条件成立的话，那整个流程运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否有可能他们手中的这公钥获得的就是假的呢？那如果这种情况存在的话，那我们上面的这个逻辑就有问题了，对吧？那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数字证书就应运而生了。我们还是举个例子啊，还是以小 K 为例。那小 K 的朋友为了防止手中的这个公钥被冒充或者是 假的，那就让小 K 呢去一个公证处，也就是说证书的这个授权中心，对他的这个公钥呢进行公证。公证处用自己的私钥对小 K 的公钥、身份证、地址、电话等这些信息呢做了加密，并形成了一个证书。这样小 K 的朋友们呢就可以通过公证处的公钥以及小 K 在公证处生成的这个证书拿到小 K 的这个公钥了，这样就不再怕这个证书或者是这个公钥被冒充了，对吧？到这里你就可以看出，从非对称加密到数字签名再到数字证书，就形成了一整套的安全机制。在这套安全机制的保护下呢，就没有任何人可以非法的获得你的隐私数据了。了解了互联网的整套安全机制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真实的证书都包括哪些内容。这里我们以 X509 为例，那 X509 呢是一种最通用的公钥证书格式，它是由这个国际电信联盟制定的国际标准，那主要包含了以下这一些信息，我们这里摘取了一部分。那第一个呢是版本号，那目前的版本是3。第二个呢是证书持有人的公钥、算法的标识符和其他的相关的密钥参数。那么第三个呢是证书的序号，它是由这个证书颁发机构给予每一个证书分配的一个唯一的数字编号。从中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对于第二点，通过 X509 证书你可以拿到证书持有人的公钥，有了这个公钥你就可以对发布人发布的信息进行确认了。那在真实的场景中呢，你一般不会去直接处理数字证书，而是通过这个 OpenSSL 库来进行处理，因为这个库特别的强大，它里边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关于安全方面的这个基础的函数。那么这是一套这个专门用于处理数据安全的一个基础库。那在下一篇文章中呢，我还会对它做专门的介绍。这就是 X509。介绍完这个数字签名、数字证书这个相关概念后呢，下面我们再来学习一下几种常见的加密算法以及它们的作用。了解它们的作用呢，对你学习后面 WebRTC 数据安全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是 MD5 值算法。那 MD5 值呢，使用的是哈希函数，它一般用于对一段信息产生一个信息摘要。比如说我们一篇文章，那通过 MD5 值计算之后呢，可以产生一段摘要。那以防止呢这个数据内容被篡改。那当另外一个用户拿到这篇文章之后，也可以通过 MD5 值然后生成摘要。那么这个摘要与你这个生成的摘要如果是一致的话，那说明这个内容是没有被篡改的。那实际 MD5 值呢不能算作一个加密算法，而应该算作一种这个摘要的算法。对，无论你输入多长的数据，那么 MD5 值算法呢都会输出一个128比特的这个位串。那第二个呢是这个 SHA1 这个算法。那介绍完 MD5 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 SHA1 算法。SHA1 算法呢与 MD5 的功能很类似，但相较而言呢，它比 MD5 的安全性更高。SHA1 算法呢，那一般也是应用于检查文件的这个完整性以及这个数字签名这种应用场景使用。接下来是第三个 HMAC。那 HMAC 呢，就是基于哈希值的消息认证的这个编码，它实际上最终使用的还是 MD5 或者是 SHA1 的算法，然后对这个密钥和输入的信息进行这个操作，从中呢输出这个信息的摘要。 HMAC 呢对发送方和接收方的这个它的 key 啊然后进行计算，那生成这个摘要之后呢，这样双方就可以知道你所要接收的这个信息它的这个完整性是不是 OK 的，是不是被别人篡改了。而对于其他的第三方人呢，对其他人没有这个 K 的这个人，他就没法获取到对应的这个哈希值，这样就防止了这个数据被篡改。对，它是这样一个基本原理。好，这是 HMAC。 好，第四个是 RSA 这个算法。 RSA 呢是1977年由三个数学家设计的一种算法。那么这个 RSA 呢实际就是三个人的这个首字母拼写的。那它现在是最流行的非对称的加密算法。所以我们后边再看到 Web27C 进行加密的时候都使用的是 RSA， 对，基本上大部分使用的是 RSA， 对，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RSA 是一个非对称的这个加密算法就好了。那么最后一个呢是 ECC 算法，也是一种非对称的加密算法，它的安全性呢比 RSA 呢更高一些，不过性能呢要差一些。那以上呢我简要介绍了五种常见的加密算法，对于这些算法的具体实践呢不是本文的重点，那本文的重点呢是让你对这些数据加密、安全等概念有一些了解，因为在以后我们在研究 Web2TC 数据安全相关的源码的时候呢就会用到这些概念，所以了解清楚这些概念对于我们后面深入学习 Web2TC 具有重要的意义。整体总结一下啊，在本文中我向你介绍了非对称加密、公钥私钥、数字签名、数字证书以及目前最通用的证书的格式 X509。 在文章的最后呢，我还向你简要介绍了几种最常见的加密算法及其作用。由于数据安全涉及的知识点呢特别多，所以本文更多的是向你介绍达到数据安全都要用到哪些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是因何而来的。只有理解了这其中的道理，你后面才能更好的理解 Web27C 在数据安全方面做的一些做法。其实在学习任何知识之前呢，我都很这个建议你按照这个思路去学习，也就是说先了解其中背后的原理或者是道理，然后呢再学习它的具体实践，这样可以让你学习效率事半功倍。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啊，越是学习比较难以理解的复杂的知识的时候呢，比如像 Web27C 这种，就越应该按照这种学习思路。那倒是一些比较浅显的知识反而需要通过实战或者摸索的方式更有效果。以上就是我学习 Web27C 的一些心得，你可以参考一下，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那今天我们思考的问题是 Web27C 中使用数据安全机制与 HTTPS 使用的安全机制是否是一样的呢？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